成灰也无所谓，磨破茧成蝶，愿和你双飞，最怕你会一去不回。虽然爱过我，给过我，想过我，就是安慰。 时间，感谢你的留守和陪伴，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彤彤。音乐留声机是一档以点歌为主的节目，那么这个时间呢，如果你想听一首你喜欢听的歌曲，或者说你想跟你的朋友、你的家人，甚至你的男女朋友啊，都可以点播一首你喜欢听的歌曲，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下面有一个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啊，也许下一秒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啊。今天北京市大部分地区呢都有中雨，局部短时雨较大，并可能伴随着呢有雷电，对早晚高峰出行会有一定的影响，也请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啊，注意交通安全。同时受降雨影响，今天气温呢下降比较明显，最高温度预计只有24摄氏度左右，体感清凉，也请听众朋友们呢提前做好这个多添加衣物的准备啊，千万不要感冒了。听到这首歌来自 SHE 演唱的《白色恋歌》。 不可思议点滴在心底，

所采取一所持，青丝百转丝丝缠乱又不知，只一段锦绣纹饰比连理双枝难寄托成相思，兜兜转转朝花夕拾却一直， OK， 这时间感谢你的留守和陪伴，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彤彤。刚才的一首歌呀叫滂沱大雨里，你有很熟悉这一首歌吗？没错，这就是最近非常火的一部电视剧《我的前半生》当中的一首插曲啊。我的前半生呢是由沈岩执导，由靳东、马伊琍、袁泉、雷佳音、吴越等领衔主演的一部电视剧。该剧讲述了生活优越安逸的全职太太罗子君与丈夫陈俊生离婚后一切归零，在闺蜜唐晶及其男友贺涵的帮助下呢，打破困境进入职场，在自我成长中走向人生下一程的故事。也在这过程当中啊，发生了很多的事情，也让她的好闺蜜唐晶的男朋友贺涵而爱上了罗子君。最近啊，这个我的前半生也有很多很多的话题出现在我的朋友圈，包括微博里面，都说呀，说如果你的男朋友爱上了你的闺蜜的话，你应该怎么做？很多人都说这个对这个说法都是褒贬不一的。而今天啊，在我朋友圈也看到这样的一句话，他说。贺涵说他在罗子君的身上看到了他为生活特别努力的样子，所以爱上了他。其实贺涵啊，你可以过来看看我何止是特别努力的生活呀，我简直是拼了老命的在生活。所以说因为靳东演的这个贺涵嘛非常的帅，也是非常的贴心的一位男朋友，所以说呢，在追剧的很多女同胞们都是哎呀欲罢不能，太喜欢了。如果说这样一位职场精英，而且还特别的帅气，特别的会温暖你呀，也会帮助你，这样人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的话，你会爱上他吗？好了，开个玩笑啊，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彤彤。音乐留声机啊是一档以点歌为主的节目，那么这时间呢，如果你想听一首你想听的歌曲，或者说想给你的朋友你的家人点播一曲歌曲的话呢，都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也许下一秒就是你点播的歌曲哦。 OK， 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是来自叶炫清演唱的《九张机》。

着家，一弯弯冷淡地图上抹哈密哈密哈，头顶上放着诗语，飞机还在不停追，爱情看着笔记，特别近，爱情很舒服，和我换成那座家，一弯弯冷淡地图上抹哈密哈密哈，头顶上放着诗语，飞机还在不停追，爱情看着笔记，特别近， 人家的公主，安徒生的女娃，接受的孩子和着欢声。 感谢您的留守和陪伴，这里是音乐留声机。今天一早啊，就被朋友圈微博热搜刷屏了。被什么刷屏呢？是被这个国际游泳世联赛孙杨男子自由泳200米决赛夺得了冠军，1分44秒39啊，打破了自己的亚洲纪录。夺冠之后啊，这个孙杨就直接瘫倒在了这个泳池边，这是他坚持的第19年了。拇指错位，指骨骨折，十针封闭，包括心肌炎啊、胆囊息肉、指纹消失，这些伤病呢，终于换来了成功。90枚的国内外大赛金牌，包括男子自由泳大赛金牌，他也是全世界唯一一个横跨200米到1500米都拿过世界冠军的男运动员，完成了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大满贯，当之无愧的世界游泳之王。一直以来啊，他都是说我还很年轻，还有很多机会。但是昨天呢，第一次听他说我也老了。26岁这个年龄啊，对于游泳运动员来说已经是老将了。那么今天晚上又是一场修罗之战，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他的800决赛吧。欢迎收听音乐留声机。音乐留声机呢是一台以观众点歌为主的节目。那么这一时间呢，如果您有想听的歌曲，或者说您想给家人朋友点一首歌，那请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来跟我实时互动吧。 OK， 我们来继续听歌，李春波的小芳。 我想对你说，花的嘴边有烟霞，妈妈，我想对你笑，眼里却点点泪花。

通过四个维度把商品详细介绍出来，再通过四个维度的销售平台，在电视媒体、互联网、移动终端、线下实体店展示推出，带给消费者更加立体直观的视觉冲击及体验感受。北京日报消息，历时三年，京北最大的旧货市场东三旗旧货市场最近全部拆除完毕，并实现厂清地平。据记者获悉，该处占地近12万平方米的地化将进行绿化、美化，并配建停车场。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前奏，动人的音律，音乐留声机。 心情有点痛，也许提早感受到寂寞。离开的时候，只听见沉默，除了沉默，我还能怎么做选择？